第35集，许岩早上洗完脸之后对着镜子照，眼睛只是有点肿，状态还行。成年人总是必备自愈能力。简单收拾完，许岩打开门。今天是本年最后一天上班，后天就是除夕了。关门，许岩掠过面前站着的人，朝电梯走。沈直还穿着和昨晚一模一样的衣服，手里拎着一碗打包好的热馄饨。他开口叫许岩的名字，然而嗓子太哑，许字出口时几乎听不见声音，阴哑如气音。许岩很快迈到电梯前，按键，静等电梯上来。沈直走到他身旁，把馄饨递过去，低声说， 我送你去公司，你在车上吃。 没回应，许岩无动于衷。电梯门打开，他走进去，双手插兜，恹恹地靠在角落里。沈直站在他身边，垂着眼沉默。电梯降到车库，许岩掏出钥匙解了车锁。沈直突然拉住他， 许岩。 许岩这才抬头看他。沈直脸上的疲态很重，眼底红血丝密布，嘴唇轻微发白。许岩可悲地发觉自己到现在竟然还会为这个人心疼。他甩开沈直的手，不开口说任何话，可沈直又拉住他，低头把装馄饨的包装袋挂到他腕上。 那你在自己车里吃了再走。 车库里安静的没有声音。许岩掂了掂手里的馄饨，然后走到一边，把它扔进垃圾桶。他转身上车，驶离车库。后视镜里，沈直立在原地的身影渐渐遥远。许岩只是看着前方，目不斜视。今天没有拍摄，一上午都在对着电脑归档图片资料。午休时，许岩跟陆森站在茶水间里聊天。 上次和你说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？ 不知道，暂时还没想好。 没事，决定好了就告诉我。我个人觉得对你来说是很不错的，去巴黎待一两年，回国了就能把你升上来，其他人也不会有想法，而且也算是深造学习了。你之前没有专职摄影师的履历，趁这次去丰富一下。那边的杂志社有个旅游板块，你又爱拍风景，可以试试的。 许岩知道陆森是为他好，但他之前从没有出国的打算，突然有这样的选择摆在面前，多少都会有些犹豫。 嗯，我再好好想想。 陆森点了下头，朝门口挥手打了个招呼。 何洛伊。 许岩跟着转头，看见汤韵言正走进来，便朝他笑了一下。 我去看看后期那边，你们继续休息。 陆森走后只剩他俩，气氛算不上尴尬，只不过许岩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干脆就不说话，光喝水。汤韵言接了杯水，跟许岩并肩靠在琉璃台边，对着杯口轻轻吹了口气。 沈志这几天都没回去。 哦，这样啊。 我和他初中就是同学，高三我跟他告白，他答应了。 许岩静静听着， 虽然他不知道汤韵言跟自己说这些是为什么。 追他的人很多，我问他为什么答应跟我在一起，他说不知道。不过这也确实是他能说得出来的答案。 汤韵言说着笑起来，那笑容莫名有种对小孩子的无奈感。 后来我想了想，他大概是觉得我跟他很像，理性，不幼稚也不天真，但我其实没那么理智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他，就让他试着叫我小明，约他看电影，买情侣手链。不过事实证明，沈直就是个花瓶，感情里的花瓶。光看他的外表，看起来像是不缺感情经历，或者总是享受别人对自己的爱，但都不是。他对待感情很生疏，很陌生，所以总像个旁观者，好像正在谈恋爱的那个人不是他似的。后来我跟他说了分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自己被甩了的感觉。我们这几年一直有联系，没做成情侣，做朋友反而更合适。他大三的时候，有一次突然跟我说，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表白了。 许言心里咯噔一下，说来说去还是绕到他身上了。 我问他是怎么想的，他说不知道。他一个考试拿第一、竞赛得金牌的人，一遇到这种问题，回答永远是不知道。我问，你喜欢他吗？沈志说没有想过要和男生在一起。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儿，你到底喜不喜欢他？沈志又说不知道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问他，你喜欢你父母吗？他回答不喜欢。我问他，你喜欢我吗？他说是对朋友的喜欢。我问他之前有没有同性跟他表白过，他说有，都拒绝了。所以我最后问，如果是别的男生跟你告白，你会这么犹豫，这么不清不楚吗？沈直说不会。我以为这样过后，他心里应该已经有了很清晰的答案，但又好像不是。你们在一起的这几年似乎不太对劲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沈直后来什么都不肯说。 巧了，许言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杯子里的水凉了，许言拿过他的杯子重新接了一杯。 谢谢。沈直他性格有问题，比较冷漠封闭，他的家教很严，初中的时候他的手机还是保姆在管，加了什么人，收到什么信息，全都不是隐私。出行要管，交朋友要管，看了什么书，吃了什么东西也要管，太压抑了。到高中才稍好一些，我们当时还说沈直在这种家庭里没有抑郁真是奇迹了。所以后来听说沈直跟你在一起，还和你同居，我特别惊讶，但想想又觉得那应该是让他最叛逆、最不可思议但又最快乐的事了。就好像看见他终于找到一把锁逃出来了，虽然让人有点担心，但又忍不住替他松了口气。 杯子里的水已经冷了，许言终于开口， 我没觉得自己让他开心过，他性格有缺陷，但我不能一直为他的缺陷买单。 如果他愿意为你改呢？ 我受不起这份殊荣。克劳伊，我该回去工作了。